我常常好肯定一样嘢，就系我哋嘅神系创造呢个世界，系要让人嚟喺当中嚟到享受好多福气，喜乐系神对人嘅心意。所以好肯定，即系圣经话俾我哋听，神创造天地嘅时间唔系净系有欢乐而冇悲哀。正如传道书话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啊，喜开心有时，唔开心有时。所以虽然神嘅心意系让人哋有呢个嘅享乐、喜乐、开心，啊，不过呢个世间仍有呢一个嘅灾难，仍有苦痛，啊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开心有时，唔开心有时。呢个世界本来创世嘅时间就已经唔系一个好完美嘅一个嘅世界。故此，你记得话，当女人犯罪嘅时候，始祖夏娃犯罪嘅时候，啊，神要去加增佢生产嘅痛苦。咁即系话咧，人类嘅犯罪令佢更痛苦，但唔等于如果人类唔犯罪咧，人就完全冇痛苦。所以喜乐、苦难、越缺越圆、悲欢离合、生离死别，呢个系神创造世界嘅特征，而唔系人类犯罪嘅后果。虽然系咁样，但整体嚟讲，神仍然要愿意人咧，虽然有喜有乐，但系神仍然想咧喜乐多啲嘅吓。好肯定咧，这个世界咧系原本系充满欢笑，虽然有悲哀嘅时候，但系欢笑仍系个主调。我喜欢食平时生果啊，我食好多好多唔同嘅生果。我中意动啲嘅昆虫，特别昆虫，有蝴蝶，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蝴蝶，雪花。雪花啊，从来冇两个雪花系完全相等嘅，即系神嘅创造世界系一个好多姿多彩嘅世界。即系神咧，基本上咧系愿意人咧嚟到享受福气。传道书系其中一卷我去好欢嘅书卷，我都有机会同一个团契嚟去查呢卷书卷。传道书好强调人应该享受神所为人所享所创造嘅一切，享受。人所當得應該享有的福分啊！使徒保羅受好多嘅苦難，但佢仍然講到咧，人要咩咧？要喜樂。我再説，你唔要喜樂。保羅常常要人咧，信徒喺生活當中去喜樂，享受神所賜嘅福分。不過問題嚟咧，我哋話點樣去享受福樂？點樣享受人生？點樣能夠在生活當中有個喜樂、開心？咁我仲有關鍵啊！我哋中國人咧有時候好有意思嘅，助人唔係咩？係咩話？助人為快樂之本啊！呢、這個就好有意思嘅喎。助人為快樂之本，或者話咩啦？人要將自己嘅快樂建築喺咩啊？建築別人嘅快樂之上。咁即係呢兩句話，無論助人為快樂之本。即系话系将自己嘅法律建筑喺别人法律之上，都系将法律建筑，即系都系帮助别人，以别人为依归。喺圣经呢个说话相似嘅就系咩咧？施比受更为有福，都系指向别人嘅。即系话当喺帮助别人嘅时间咧，佢一呢就系我哋法律嘅来源。原来唔系净系自己享乐，自己食啲好嘢，或者去玩好嘅地方，就系法律嘅来源。原来喜乐。是同人分享，喜乐是帮助别人，喜乐是帮助别人，去关怀别人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在呢部语残片最中意讲咩话？唔出繁华咩嘛？唔出繁华，我为人人咩话？人人为我。下个年代，咦？里边有真谛嘅喎，呢、这个的确唔系净系吴楚凡讲嘅，神对我心意是帮助。别人，例如保罗话：个人唔好单顾自己嘅事，礼顾别人嘅事。生命记、出埃及记、摩西五经，你睇好多律法都系强调到人要对别人嗰个嘅帮助，对穷苦者嗰个嘅关心。五经咁样，先知书也是如是，先知责备都系人与人之间冇一个关怀，人与人之间冇嗰个关心。这个先知责备百姓一个很重点来的。故此简单来说，人如果能够给予帮助，人能够帮助别人的话，人就能够得到快乐，不是自己独乐乐，而是与众一起乐，不是自己得享受的时间就欢乐，是令人得到帮助，然后自己得到那个快乐。 今期十月份嘅號角，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啊？不妨如果冇啊，今日嘅攞翻嚟睇下，幾有意思嘅。個主題係咩咧？就係十大咩嘅好人好事啊！即係講到咧，記咗十篇，即係人幫助別人，然之後咧成為美事，咪別人咗嚟到津津樂道啊！呢啲人被紀念啊！哇！嗰個人好嘢，嗰個人去咗食布菲，哇！嗰個人真係咁，你唔我唔會記啲嘢嘅，我唔會記到落事情。我記咩咧？啲人如果幫助別人，就成為別人所傳頌嘅故事啊！所以攞好貴睇下啊！原來咧幫助別人咧係好大好大嘅歡樂嘅事情，但係我哋發覺聖經係唔係講到助人係最重要嘅事情？助人都的確好重要啊！聖經頭先講過啦，好強調作幫助人嘅事情。雖然呢樣嘢同今日呢個世界咧係好唔相同啊，今日世界係唔係助人嘅，係最緊要是自即係。即是自己得益的啊！聖誕節咧，啊好多人買嘢，我問翻大家啦，你買今個聖誕買嘢係送俾人多，因為啊買俾自己多嘅啊？調查話俾我知咧，多數人買嘢咧都係買俾自己多過咧係買俾人嘅。今日世界係人係為自己嘅年代，唔係為別人嘅年代，甚至不顧別人嘅死活，我自己賺錢得啦啊！我買啲假食物俾你食死你，你嘅事關我咩事啊？啊！非法下載呢個軟件啊，非法嚟下載電影啊，別人受損受虧損關我咩事啊？啊！環境污染啊，環境受破壞關我咩事啊？啊！非洲好多人餓死關我咩事啊？現在係一個人人為己嘅世界，但係聖經或者中國傳統所講嘅其實係為別人嘅。我想起黃明道先生講一句好出名嘅笑話。黃明道先生即係一個好出名嘅傳道人，佢有笑話，佢有篇叫《處世格言》，裏面講到咧，事事咩啊？事事為別人嚟設想，咩意思？事事都係別人設想。如果我哋係一個事事為人設想嘅人嘅話，我哋就係一個喜樂嘅人。但係聖經。除了幫助別人之外，一樣更重要的東西。如果大家曾經讀經文裏面話咩話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愛你的神，係咪啊？呢個係咩啊？最咩啊？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即係咩？第二係咩啊？第二係咩啊？第二係咩啊？就是、愛人如己，即係幫助別人，幫助別人好似幫助自己一樣，愛人即係對別人有關懷，對人有關心。咦？聖經的次序咧就唔係幫人最重要喎，幫人第幾啊？第二，最緊要咩啊？最緊要愛神，然之後你去愛人。聖經個優先次序講得好清楚嘅，先愛神後愛人。咁第三咧，咁啊愛完神，愛完別人，第三愛咩啊？咪自己咯，即係關心自己。先愛神後愛別人。关心别人，第三先系关怀、帮助、爱自己。呢、这个优先次序系好清楚嘅。最大系咩话？爱神，其次系咩？爱人，跟住咧就爱自己。嗰时谂下呢段经文嘅时间，或者谂下呢个次序，我试下谂下，如果倒转嘅话，我将第一同第二倒转有咩后果啊？先爱人，咪先爱别人，好靓啊嘛！我为人人。啊！幫助別人得第一嘅話，第二係愛神，第三係咩啊？愛自己呢、这個次序有咩問題咧？邊個想冇問題？愛神都係愛神固然好，但係愛別人都好重要喎。神都要愛別人啦。如果係將愛別人擺先，愛神擺第二，愛自己擺第三嘅話，後果係咩嘢咧？好似好好，但係其實人哋會有人哋好多可能出現問題。講兩個其中的問題，第一，如果我哋先愛別人，然之後愛神嘅話，後果可能咧，我哋只會只係愛別人，而唔能愛神。如果你記得《路加福音》，耶穌都講過係咪啊？我哋唔係帶嚟咩地上有太平嘅，我哋帶嚟地上咩啊？有紛爭嘅，即係父母同兒女紛爭，丈夫同妻子紛爭。點解啊？因為如果我哋嘅父母、我哋嘅兒女、我哋嘅妻、我哋嘅配偶， 要即係難阻得我哋去愛神，唔俾我哋愛神嘅話，而我哋尊重人多愛神嘅話咧，點樣啊？我就離開神。原來愛人後果可以唔愛神嘅喎，啊！即係如果你記得，即係耶穌講過咩話？凡愛我、愛父母多於愛神嘅國嘅話，後果係咩啊？記唔記得啲經文話咩？不配咩話？不配進神嘅國嘅喎。咦？原來愛人擺在上面，愛神擺在第二嘅話，後果就係愛神人而唔能去愛神。故此個次序唔可以倒轉，唔可以一定要買咩？愛神，然之後咧愛人。如果倒轉咗次序嘅話咧，後果就係我哋只有第一，就冇咗第二。另一個可能性出現嘅地方就係話，呢個世界有所謂溺愛嘅，係呢世好多罪行都係人自私。為自己緣故嘅理緣故嚟到做好多傷天害理嘅嘢，但問翻大家，呢、這個世界上有冇人為咗愛別人嘅緣故而做壞事嘅？有冇啊？有喎、哦，有好多人為咗係為愛啊，為別人啦，為幫助別人啦，為咗自己國家，為咗自己家庭，但我做咩？不擇手段嘅喎，做壞事嘅喎。但係當我哋擺愛神在先嘅話，愛就係一個規限規則。要你明白何為愛，所以當你擺愛神第一位嘅話，第二個為愛別人咧就有規限。原來有啲人，我哋唔可以因愛嘅緣故、為別人嘅緣故而不擇手段，因為咧愛神第一個規條，最大規條咧已經定一個規限，讓我哋有規有矩、規規矩矩喺道德當中、合理當中嚟到愛別人，而唔係咧因為一種嘅濫愛、一種嘅溺愛而到即係不擇手段。簡單嚟講，如果我哋一二三位愛神、愛別人、愛自己，如果我哋將第三位擺喺第一位嘅話咧，愛自己擺第一位嘅咧，我哋唔會快樂。啊、我好深信一個人如果淨係為自己緣故享受福樂、爭取福樂、爭取權利，唔會有真正嘅快樂。上一次一個禮拜前嗰個話劇。記唔記得嗰、那個數錢嗰人咧？我唔信有人咧可以數錢數到真係內心有好充滿快樂，物質、金錢、名利唔可以帶俾人真正嘅快樂。所以當你擺自己愛你自己擺第一位嘅話，唔可能有真正快樂。如果你將自己即係愛別人擺第一位嘅話咧，就係講過啦，愛別人後愛神，先愛自己嘅話都唔得，後果都仍然咧。不開心，最有可能得到快樂的次序，如果你問神，神啊，我好想有快樂，上帝啊，天父，我如何能夠在 短暫人生當中享受真快樂？2014年新一年，上帝啊，我好想有真快樂，我應該如何呢？上帝就會答你，你先愛耶稣，先爱上帝，后爱别人，然之后爱自己，这个次序你就能有真快乐。英文先有 Jesus， 后有 others， 跟住咧有 yourself， 然之后你得到真快乐。呢一句就系可能大家听过呢句话噶啦 ，Love Jesus the first， 摆第一位。Others 第二 ，you last 嘅話咧，你就能夠有 J O Y 咩嚟㗎 ？Joy 快樂，唔可以倒轉，冇 O J Y 嘅字，亦都冇 J 唔係，亦都冇 Y O J 嘅字。弟兄姊妹，你信唔信有 J O Y？ 想有嘅話，你按乜嘢次序唔可以搞錯？唔該。爱不是一个的 option， 爱上帝有时我们觉得是一个 option， 但是看看中亚第一章的话，对不起，是中亚第二十章十诫第一诫的话，诫命第一诫什么话？记不记得？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 这个笑话我们常常解做呢，就是我没有拜观音，我没有拜黄泥仙，我没有拜佛祖，所以我守这条戒命的，我有守道的。但其实那些戒命的背后意思就是说，任何东西在你生命当中个位份位置摆上你的上，那个就是你的真正的上帝。当你爱钱多爱神的话，钱就是你的上帝。当你爱异性多过上帝的话，那个异性就是你的上帝。当你的事业重要过上帝的话，事业就是你的上帝。故此要睇翻十诫第一诫的话，原来爱上帝，将上帝摆第一位，不是一个 option 嚟嘅 ，is the law。有时咧，我即系你留意到咧，揸车如果前面系巴士嘅话咧，佢个屁股咧，屁股咪屁股车尾呢个说话嘅系咩话？腰系嘛？跟住咧，车尾点嘅 ？He is the law， 唔该你让。第一句话唔该你让，跟住话咩咧 ？Is the law 呢个律法嚟噶？唔系你，我喜欢让嘅巴士行先啊，俾个车行先，因为我系礼让啫，我。中意做就唔做，我中意唔做就唔做，我唔中意让就唔让。唔系，唔该你让，因为呢个系法律。原来将上帝摆第一位，唔系一个 option 嚟嘅。呢个你话我想你喜乐，所以我将神摆第一位。我将两喜美乐唔紧要，啊，尊唔尊上帝唔紧要。对唔住，圣话呢个系罗。法律、律法，神要我哋做神摆第一位，所以无论再唔做回 JOY， 你再唔做回喜唔喜乐，作为信徒嘅责任就是、信神摆第一位。讲几个故事，一个故事系圣经故事啊，第一个故事就系个财主嘅故事。那个财主想跟从耶稣，耶稣话咩话？你要变埋一切嘅跟从我。跟住财主话咩话？所以就悠悠愁愁地走了。他爱什么多过爱神啊？钱。但留意那个故事里面，其实背后变卖所有跟从爱，变卖所有的理由去帮助别人，这个第二个爱别人，是不是？但其实这个故事所讲的，其实不单只是帮助别人，圈了所有帮助别人，更重要的是对上帝的信服。我要你这样做，我们放弃一切，这是信服。所以其实财主故事里面一样讲成那样东西，先以尊重神为最重要，然后第二帮助别人。但是那个的财主明显是跟了第三样，爱自己爱钱财，所以他才能够优秀，他得不到上好的福分。如果我们将这个次序摆得很正确的话，会影响我们 很多的人生的不同的际遇经历，很多不开心的事。如果我能够用那个次序的话 ,JOY 的次序的话，我就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喜乐。我刚才看哪个见证的意思的，是讲一个电脑的人才，啊，就是常常都就是学电脑做电脑，但因为这电脑很多的风云变幻，啊，所以呢因为这个变动的缘故会失业，即是又再找不到那个电脑工作，啊，这个做电脑主任的人于是唯有做麦当劳。在一个信徒很埋怨，为什么神啊，你我这么多年的苦学，现在因为不到我坏事，因为社会的变迁环境的变迁，我不能够再做电脑，我只能做麦当劳。那时很多埋怨，但后来我发觉呢，在他平时做电脑，对电脑为多，在麦当劳里面呢，他接触了一班的后生仔，这个后生仔就觉得他是大哥哥，哇，学识可以多他，学识多他，这就跟他很 friend。 于是这个信徒，这个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年轻人的中年信徒，有机会接触到年轻人，而且跟他传福音。你说后来想回头的时候，咦，有得有失。神摆咗佢离开嘅岗位，失去嘅岗位，喺佢哋嘅岗位当中，虽然人工冇咁多，但可以做啲另类嘅嘢，非常工作系佢原来做唔到嘅。当然唔可以话神嘅旨意去失业啊，但喺苦难喺祸患当中，佢经历到神耶稣嘅旨意，神嘅旨意。 他是我老神，他帮助别人，虽然自己的收入受亏损，不能做自己的本行，但他发觉他渐渐有那个 JOY 的喜乐，因为他觉得他成就到，他成就不到神的事工，他帮助到他平时帮助不到人，于是他有份 JOY。 这个故事，这个真实故事令我想起就是保罗的遭遇。保罗在小亚细亚传福音传得好，你突然间马其顿呼声，马叫你飞，叫去这个欧洲宣教，啊，好，你做开这个亚洲的，你飞在这个欧洲，好了，去了，怎么一去就去腓立比，你知道什么遭遇啊？坐监。如果你是保罗的话，即是男人，你平平啊，我又做得好好地，你叫我来欧洲，第一个去就腓立比，经常坐监。会同神嘅都要相似啊嘛！保罗有冇怨艾啊？喺监狱里边有冇不平明啊？啊神啊，你点搞我啊？呢保罗喺监狱里做乜嘢啊？啊唱歌，结果令到肉卒全家归主啊！当神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被得救。这个经文就出自喺嗰个故事里边。保罗好开心，但系女留意啊，唔好计读经文啦。佢开心唔系因为佢喺狱中传福音令狱卒信主而开心，佢未传福音前佢坐监嘅时候，佢已经有咩咧？有开心，当然令人信主更开心，因为佢生命嘅次序系 J O Y， 唔系倒转头。另一个好相似嘅故事就系、是。有冇听过腓利嘅故事啊？太监，你呢个即系执事，腓利嘅故事系咪啊？执事后来因为教会有分裂嘅情况，而腓利咧就去咗撒玛利亚传福音。一入到传福音嘅时候，突然之间咧，你要记得故事咧，喺撒玛利亚传福音，突然之间就转咗去咩咧？去南边旷野遇到个咩咧？遇到个太监，唔知记唔记得《使徒行传》嘅故事啊？撒玛利亚系一个丰盛嘅地方。哇！喺度传福音，好舒服啦，好多嘢食啦，系咪？突然之间神真系神迹嚟，摆佢去咩咧？呢个南部旷野，去埃及之路，喺旷野嚟嘅。如果我系你，即系我系肥佬，哇！我本来舒舒服服，你带我嚟呢旷野，为乜啊？咁辛苦，上帝你搞边科啊？旷野里边佢做边个啊？佢做老太监啊！即系埃及俾我嘅太监，都系向我传福音。那个太监成为第一个信主的真正外邦人。但你看这个故事跟刚才那个 电脑那个专才有相似的故事。我本来舒舒服服带我去麦当劳，我本来舒舒服服在撒玛利亚，你带我去抗议做什么事？但原来在当中神有他的旨意，神有他的安排，然后腓利在抗议传福音令太监信主，接着在哪里呢？再带他去哪里？带他去什么？带他去哥撒利亚还拿命。哥撒利亚不是旷野，大家知道哥撒利亚是罗马驻军的地方，罗马人驻军那里，最多罗马人的。腓利是犹太人，作为犹太人一定很憎罗马人，但是弹我去什么？弹我去罗马驻军的地方。在那里腓利就过去下半生，他一晚年在这个的哥撒利亚度过，因为那里他向外邦人传福音。原来当你优先住摆得正确的话，会在我们人生很多的视野，很多的不同的安排。想起最近南非总理曼德拉 的事迹，大家知道你说曼德拉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是基督徒，我想他为人津津乐道的不是他的政绩，我谂最为人尊落到嘅系佢两样嘢。第一样嘢就系当年搞呢、这、一个即系抗议呢个种族隔离，结果要坐咗27年监。佢反对种族隔离系基于对圣经人人和平嘅理解啊。佢因着信耶稣，因着受洗礼，从圣经睇到人人平等，唔应该有种族隔离。结果为呢样嘢要坐27年监。27年出嚟監之後，佢有嚟選總統，有權有勢嘅，為咗係你嘅話，你要點做啊？ 如果他有少少芥蒂，或者27年就很冤獄，有少少仇恨的話，他就會對付白人。但是當他說總統的時候，少少芥蒂都沒有，沒有以往有受冤獄任何芥蒂，以愛待黑人，以愛待白人，黑白都是同樣的。這件事被很多人都尊崇，這個人受那麼多苦，無辜受了那麼多年，為什麼他能夠完全沒有仇恨的呢？是因為他生命當中最重要的不是他自己，不是他對自己的，不是自己對人的恩恩怨怨。生命當中第一件事的是主耶穌基督，既然主耶穌基督都是一個寬恕人的主的話，作為信徒怎能夠不以愛而寬恕而代別人？一個信仰，一個優先秩序，就影響到人很多很多的生命的看法，對人那個的態度。上帝要我們將他擺最首位，將我們當有些人是有信徒是不注重的，我是這樣的，我是不將神擺第一位的，我不介意的，我是這樣的，我信徒是你肥肥的，有些信徒的。但我想起呢，你有沒有聽到那種字呢？無論香港也有，加拿大也有的，就是有些兒女呢是跟政府說，我是不養父母的，我不養，經濟上養不到，其他原因總我不養的，我不理你養，政府你養，就簽字跟政府說我不養父母的。那種字是 叫放棄子女供養父母的責任，那種字，那種字是一個俗名的，知不知道？那種字聽不聽？叫衰仔字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你問我衰仔字，那你有沒有衰女字啊？沒有，衰仔字班不是最衰女的了。我經常都得意的，就是當一個人簽那種字的時候，簽了就說什麼呢？簽者就是什麼？字形是什麼呢？字形是衰仔。我不知道簽的人的心態怎樣，我不知道怎樣，我是衰仔的，為什麼？我衰仔我不養，為什麼？同樣信徒當中又有什麼信徒呢？神啊，我是將自己擺第一位的了，你想擺第一位很難，我是這樣的，我是一個不成長的信徒，我是一個以自己為最重要的信徒，我自然是這樣的了，我是這樣的了。我相信在社會當中沒人自己自願做衰仔，信徒一人做信徒，做信徒的話我做個乖仔，我將神擺第一位，這個不是應不應該的問題。在人來說，對於真的衰仔的人來說，養不養父母是他們的興趣，是他們的選擇，中國人說不是，中國人說孝敬父母沒有選擇，百行什麼話以孝為先，這樣就選擇。你只要不認衰仔的，你沒辦法，你一定要不盡責任，但其實你沒得選擇，孝敬父母天職。上帝告訴我們，以神為生命中第一位是我們沒得選擇的，因為 This is the law。 好慘喔，一定要買第一位。 Yes， 後果就是你的生命是 JOY， 你經歷到開開心心的人生。2014年第一次會，我們會編，我們幻想理想明年是怎樣的一年，願意不妨今晚就想想，在你編寫2014年的夢想的時候，究竟你的計劃是將什麼擺在第一位？當中有一個 J 字，耶穌基督，我們的神，在我們計劃當中是擺在哪裡？你有沒有計劃在明年裡面多讀聖經，多翻主日學，多睇信徒書籍，以生命有更多成長？如果你有的話，感謝你，感謝主，因為你的生命是將 J 擺在第一位。而跟住的話，你要能夠將 O 擺第二位的話，就將自己擺最低的話，2014年你會經歷到JOY 的一年。同心禱告。 真係主，我哋喺我哋所經歷到嘅周圍嘅弟兄姊妹，甚至我哋生命當中，有時我哋經歷唔到喜樂，唔係因為你唔係一個慈禧嘅主，而因為我哋冇將耶穌基督擺第一位，或者將別人嘅利益擺第二位，我哋太過重視自己，重視自己嘅興趣，重視自己嘅成就，定重視自己嘅理想，我將神擺第二位，甚至第三位。神啊，让我们肯定认定你是一个赐喜乐福气的主，我们不能够享受的喜乐，我们不能够享受的福气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优先次序，我们摆错位置，除你以外我们不可有别的神。神啊，在我们生命当中帮助我们，将你摆第一位，将别人摆第二位，让我们经历到你丰丰富富的恩典赐福，同心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字祈求。